第120章，病床上的女人。尤霍在窗边的椅子里坐下，对面其实还有一张椅子，但秦鸠没有坐过去，他趴在尤霍高高的椅背上，问：找什么呢？这么急着翻手机？ 照片。 尤霍毫不避讳，抬了一下手机。新收的？秦鸠提醒说：没走网络吧？ 没有。 尤霍看了他一眼。 不问我哪里来的？ 差不多能猜到。 看来001的排位没白来，观察力还行。 尤霍把手机重心挪到右手，方便头顶的秦鸠一起看。秦鸠哦了一声：跟排位 A 的比呢？尤霍头也不回地说： 还差点。 说完头发就被撩了一下。尤霍消极抵抗的啧了一声，手指已经点开了照片。照片不算高清，屏幕拍屏幕总会有碍事的水纹横线，更何况021还拍得匆忙，第一张就是糊的。但秦鸠还是能认出来，这拍的是监控屏幕，屏幕里是某个人的禁闭室。他有点意外。谁的？秦鸠掐头去尾问了一句。 老于。 尤霍把图放大一些，指着画面里的一个人影说： 这儿呢。 虽然脸糊成了马赛克，但老于脖子前勾的姿势实在很有特点。苍白的床以及糊成一团的花篮同样很有特点。尤霍又一眼认出来。 应该是在医院。 秦鸠垂下手指，把照片往右边挪了挪，露出床上的另一块马赛克，问：这是谁？尤霍有些迟疑，这似乎是整张照片里唯一让他感到陌生的存在。秦鸠看着满图的马赛克，有点摸不着021的目的。还有别的照片吗？能看清鼻子眼睛的？尤霍依然怔愣着，慢了两秒，他才点了一下头，滑到下一张照片。画面瞬间清晰，就像高度近视终于戴上了眼镜。这次不用放大，就能看清床上人的五官。 认识吗？ 秦鸠问。他看了尤霍一眼，对方眉心微微蹙起，盯着那个病容深重的女人。似乎在努力模拟女人没生病的样子，又似乎只是在出神。片刻之后，秦鸠看见尤霍眉头一松，紧抿的嘴唇扯出了一丝自嘲的笑，说： 认识，我妈。 秦鸠彻底愣住了，有一瞬间他突然不知该接什么话。秦鸠以为那是尤霍的某个远亲，甚至是不相干的陌生人，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尤霍看着照片安静了很久，直到有人用手指安抚性地刮着他的脸。他回过神来，看了秦鸠一眼。 是不是有点意外？ 确实有点。 他…… 尤霍的目光又落回到照片上，沉声说： 去世很早，我记得他没生病时候的样子，不过时间太久了，很模糊，照片上的又有点失真，所以…… 尤霍沉默了几秒， 刚刚没认出来，有点对不起他。 房间里的灯光色调单一，照的人脸和嘴唇几乎一个颜色，看上去就好像尤霍正因为这张突然出现的照片以及照片中突然出现的人而难过。 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尤霍的声音依然平静，只是很低。他指着照片说： 老于跟他关系很好，过世前后好像都是他操办的。我理论上的爸据说是个画家，流浪派吧，不想留了就跑得无影无踪那一种。 我没见过，也不会有人在我面前提的。 说到这些，油货惯常的吃潮语气又流露出来，不过转眼又收了回去。他这段话里总在用应该、好像这样的词。秦秋敏锐地察觉到油货对那段时光，或者说对那些人和事，模糊又陌生。也许是因为油货那时候年纪还小，但是油货似乎能读到秦秋的想法。沉默片刻后，油货又解释道： 我一直读的是寄宿制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包括后来的军校都是。小时候是因为没人照顾。 他看着照片中的女人说： 她太忙了，周末或者月假回家才能见到她，也不是每次都能见到。 印象里，女人似乎总是穿着白大褂，不是刚回来，就是又要出门。他们之间的交流不算很多，可能是母子两人太像了，都不是活泼热情的人。油货很小的时候碰到问题会问他，女人是个聪明又厉害的人，总能给出精确的答案，但是表述的方式太过成人化，小孩难以理解。然后他会用更为理性复杂的东西去解释上一个答案，就好像女人面对的不是几岁的孩子，而是什么学者或是同事。因为记忆真的太淡太少了，想起他的时候五官都是模糊的，只记得一抹白色。油货从极度模糊的记忆中回神，对秦秋说： 我记得的就是这些，可能也被篡改过。 上次楚月的话犹在耳边，他们记得很清楚。楚月说，油货的幼年和少年期都跟系统捆绑着，系统的升级核心就藏在他的眼睛里，见他所见的，经历他所经历的。如果对此毫无印象，那一定是被干扰了记忆。干扰是必然存在的，但秦秋希望关于家人，至少关于父母的这些，还能对油货保留几分真实。因为秦秋有种直觉，如果这些都受了干扰，那真相可能会让油货更不开心。秦秋看着照片有些出神，那个女人靠在床头，抓着老鱼的手在交代着什么。看久了，确实能从女人的眉眼中看出三分熟悉。秦秋看得很仔细，希望能从模糊的影像中看出一些遗憾或深沉的情绪。然而没有，女人就像在说某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秦秋说：篡改的应该是跟系统有关的部分，这些不包含在内吧？ 不一定。 油货手指蹭过屏幕，转头对秦秋说： 他的病发展得很快，住在医院那段时间我一次没有去过，按照记忆，这个场景我应该从没见过。但是打赌吗？ 油货随口说着，就像在说某个打发时间的小游戏。油货手指往后滑了一下，照片换了一张，女人依然在说话，老鱼却异常激动。再滑一下，女人无动于衷，老鱼在抓着头发，似乎在做万难的选择。继续滑，又一张之后，画面中终于出现了第三个人，那是多年以前的油货自己。依照他的记忆，本不该出现在病房里。看到这张照片的一瞬间，油货恍然抓住了一些东西，他似乎闻到了一股浓重的消毒水气味，那是独属于医院的特殊味道，还有老鱼愕然的脸。油货许久之后轻嗤一声： 看，赌赢了。 油货把手机往上抬了一下，手指倏然一空，有人把手机抽走了。 不一定。 秦秋的手臂箍过来，肌肉温热而坚实。禁闭室而已，不代表完全的真实。游惑嗯了一声。窗外是黑沉的夜色，他和秦秋的身影清晰地印在玻璃上，虽然是虚影，却比什么记忆都真实。游惑忽然就觉得无所谓了。 老于那边我要问清楚了，我看他也挺想说的。 只是转眼的功夫，游惑的语气就比之前好多了。秦秋应道，挑个合适的时机。 吴丽上次说有话要告诉我们，还没聊成。 也挑个合适的时机。 我怀疑这两边是同一件事。 那倒更好，查漏补缺。游惑点了点头，后脑勺的头发蹭在秦秋胸口。 不过老于不一定说真话。 别忘了你那个傻弟弟，实在不行可以唬他两句。 有点道理。 那我呢？游惑侧头看着他，薄薄的眼皮被灯光勾出狭长的弧。 你什么？ 考官先生在这偷猎清算名单，唯独漏了最大的对头，我岂不是很没面子？秦秋索性开起了玩笑。游惑从半眯的眼眸间看着他，低声道， 考官 GI 的处罚任务，让主考官高兴就行。窗帘厚重，合上之后密不透光，玻璃上蒙着夜晚的凉意，依然能透过布料传到屋里，但在浴室里面却全然感觉不到。游惑站在花洒下，水顺着游惑的脖子流下，沿着肩背和腰腹尽瘦的肌理躺下去，安静而放松。不久之前的话题没能留下任何阴影。秦秋没有抓着旧事安慰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考官 A 是个硬茬，不论看到什么，想起什么，遭遇什么，总能在最快最短的时间里让自己冷静如常。他们都是强者，从不需要一边倒的安慰和怜惜。就像是不知哪本书上写过的一句话，我不是来救人的，我是来爱人的。